院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川，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今晚各大剧院的演出。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不光有越来越多的北京观众去天津看演出，天津的知名院团也常来北京献艺。今晚天津歌舞剧院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为首都的观众带来金韵迎春2018新春音乐会，妖红王泽南等歌唱家将登台。第三届钟鼓楼相声会今晚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演出最后一场。今晚的名家专场当中，石富宽、王千祥、李增瑞、康松广、李国盛、王佩元等老一代相声表演艺术家将演出戏曲漫谈等经典作品。中央芭蕾舞团贺岁芭蕾舞剧过年今晚继续在天桥剧场演出。根据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音乐改编的这部舞剧，将青花瓷等中国文化元素融入到西方古典芭蕾音乐当中，讲述了一个中国家庭欢度春节的故事。开心麻花脱口秀《奇怪物语》今晚在朝阳九剧场演出本轮的最后一场。看一个律师如何一本正经的讲段子，一个抑郁症患者怎么把你逗乐，前金融从业者怎么变成脱口秀冠军，他们将把各行各业有趣的酸楚讲给你听。舞台剧《我是月亮》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演出。这部剧通过五段关于成长的温馨故事，探讨着自己与自己、他人的关系，探讨着身体痕迹。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记者从市食药监局了解到，本周已经有4万盒奥司他韦配送到全市各医疗机构，而且药品还在持续配送当中，能够满足用药需求。提醒市民，奥司他韦是处方药，市民不要从药店直接购买，应该在医生指导下开具处方之后再使用。记者昨天了解到，从今年开始，复兴商业城、天虹百货、新街口百货等西城区的十多家大型百货商场将分批转型，区商务部门将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打造商业综合体的社区版本。未来在这些邻里型的购物中心，有百货、餐饮、培训教育机构、儿童游乐场所等多种便民业态，满足市民不同的消费需求。位于首都国际机场南侧600米处的北京临空国际免税城项目近日启动建设。据了解，项目将于2020年建成，总投资将达到120亿元，可以与 T3 航站楼、城际铁路联络线枢纽、T2 有轨电车站点实现无缝连接。正在建设当中的地铁12号线全线近六成已经开工，预计2021年实现通车。这条线路全线21座车站，其中换乘站15座，换乘站比例超过 70%， 是目前北京市轨道交通线路当中换乘站最多的线路。本市今年为群众拟办重要民生实事，正在首都之窗网站邀市民投票。这些实事包括7个方面28件，包括新增学位3万个，着力缓解入园难问题，利用地下人防空间提供停车位1万个等等。市民可以选择赞成、不赞成或者弃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在低压符合区的影响下，今天中午本市扩散条件依然不太有利，大气透明度差，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预计今天下午有弱北风到达本市，对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的改善有一定作用，但是等到今天夜间扩散条件又会变得不太有利，还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中，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中度霾转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里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大家好，我是赵亮。 您好，我是张帆。眼瞧着咱们说话的时候，这已经进入到贺岁档厮杀激烈的又一个阶段了。贺岁档的电影在我们俩这个文艺观影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已经说过好多部电影了。 对，但是呢，一提贺岁档，我们居然没有说啊，在我们记忆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啊。贺岁档在内地观众的心目当中，当然除了成龙电影那个时候掀起过一阵贺岁档的热潮之外呢，应该说内地咱们电影贺岁档第一人冯小刚同志应该是当之无愧。 今年的《芳华》啊，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一个高峰，对吧？ 虽然他不是专门冲着贺岁档来的，但是也加入到了贺岁档里头。 对啊，冯小刚导演呢自己说过，说《芳华》才是我的电影啊。确实啊，到了今天，冯导呢有过那么辉煌的履历啊，那么多成功的作品，也有过一些争议性的言论啊。那到今天呢，他有资格啊，或者说呢任性一把，要拍一把属于自己的电影，把自己特别想表达的东西在这部电影当中表达了出来。我们看到大家很买账啊，是不是？ 要再次问问大家，你感受到了冯小刚导演的这股热情在芳华当中展现了吗？今天我们就着芳华，哎，这应该是余热还未消， 对， 咱们一起来说说冯小刚老师他的电影作品。 哎，其实呢，说到《芳华》这部电影啊，我想起来之前啊，许志远曾经采访过冯小刚啊，在腾讯视频那个栏目叫131当中，冯小刚总结自己的电影之路，他这样说，他说我这个路啊，好像真人都是拧着走的啊，比如说在他贺岁片最火的那些年当中，他说那时候大家呀都讲究拍文艺片啊，然后我呢就开始拍商业片，于是就诞生出了那么多好看的电影。时至今日呢，好像大家呀，这个年轻人都很厉害哈，都是后来居上。现在大家拍娱乐 片的多， 哎，现在大家拍这个什么爱情戏啊，拍这个喜剧片那太多了。冯小刚反而变得越来越文艺了，是吧？哎，他说好像我这路呢，跟大伙儿都是拧着来的。那我们就看看他这个拧巴的路哈，拧巴的路确实诞生了，非常具有独特风格以及时代标杆性的这样的作品。我们就先说1997年开始的这一部啊，这是中国内地首部贺岁电影《甲方乙方》， 应该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了。 哎， 《甲方乙方》开启了冯小刚同志在后来的几年当中一直跟咱们的一个约定，就是每年在岁末年初的时候看冯小刚的喜剧电影，看葛优的加入， 对， 成为了一个大家必吃的叫做文化大餐， 对对，文化大餐，贺岁大餐啊。那么这部电影呢，也确实开启了冯小刚独特的冯氏京味儿，又是黑色幽默，是吧？很独特的一种风格。行了，那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电影《甲方乙方》，看看您是否还记得这个有意思的故事。 将军到。 Good morning, gentlemen. 哎，你醒醒，把灯给我别上。 怎么还站着不动啊？ 是不是想等我踢你们的屁股啊？本来的理你应该知道，给我进阶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片段来自电影《甲方乙方》啊，这个电影啊，它的魅力啊，或者说它的这种标志性，其实对很多我们今天的电影观众是有着深远影响的。虽然我们可能提起它的次数呢，也不是老提，但是其实在我们心底已经认可了，或者说它的影响是植根于我们的这个欣赏习惯当中的。这也就是说后来呢，为什么这样讲啊，就是后来他在拍《私人定制》的时候，很多人不满意啊，因为说 尤其是看过《甲方乙方》的人， 哎，这就觉得至少吧你没有超越那部电影，是不是？ 但是好像《私人定制》后来票房还不错啊。 哎，确实啊， 刚才提到你说这个冯小刚同时开启的这个贺岁系列，像《甲方乙方》还有接下来的什么《不见不散》《没完没了》这些作品的时候，其实不能忘记在他之前，在这些作品之前其实是有积淀的啊。冯小刚因为在当初跟电视剧的这帮人合作的时候，尤其是跟王朔啊，跟我们知道的郑晓龙同志合作的时候，其实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那个时候他是，你还记得编辑部的故事啊？你记得当时他跟郑晓龙还有那个电影的那个大撒把那个剧本，其实都为之后他这几部的成功应该是做了一定的积淀和尝试啊，所以才有了大家后来熟悉的冯小刚加葛优的模式。 还有一部作品很重要，就是他的个人首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啊，他是作为导演。我们知道有意思的是，到了1998年啊，这个冯导的《不见不散》啊，我今天回看的时候，我发现哦，这个电影还自己黑了自己一把啊。这电影一开始呢，就是把这个《北京人在纽约》给黑了一把，谁黑的呢？啊，他的妻子徐帆。来，我们听听这个片段，看看他是怎么自黑的。 你留点儿吧。两年前你回北京，你喝多了那次。 哪次？我回北京一个多月，没一天不喝多的。 刘小店请吃饭，那天吃的是上海菜。 哦，对对对对，是有那么一次，你来晚了。可是我记得那女的挺黑挺胖的呀。 挺黑挺胖，那是刘小店，我就坐她旁边，想起来了吗？你可真够没良心的，那天你喝多了，还是我们把你送回家的呢，出租车上你还吐我一身呢。 他肯定啊还往你手上写电话号码来着。 对， 而且啊还一边写啊一边说，妹妹什么时候走了单儿， 想 着 你 在美 国 还有一 哥。那天没你啊，你怎么知道的？ 他一喝多了就往女孩手心里写电话号码。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什么正事儿啊？ 他们是从北京来的摄制组，以前我们都认识，跟刘小店也认识，想在你们这儿呢拍场戏。 拍戏？哟，那可不行。 就一天？ 这不是我的房，我也刚来美国，这给人看家呢。 你怎么不爱国呀？ 这跟爱国不爱国有什么关系啊？ 是啊，是说不让动啊。 这还没动呢，这 个。一定要清！我已经看见俩烟头了，俩烟头了。 刘老师，那是搬还是不搬呢？ 来来来，坐坐坐。这是拍电影，不是拍新闻，是不是？他怎么着也得， 你也不能害我呀！你瞧瞧，你弄那么大动静，人家邻居看见了，肯定得跟房主说呀。那我怎么跟人交代呀？ 你听我跟你说啊！ 我不听。 一会儿就完，走的时候肯定给你收拾的一点都看不出来，骗你是孙子。 我有什么权利答应你们？人家好喵的让我住，我就怎么跟人跟房呢？ 都是从国内来的，房主不也是中国人吗？互相帮帮忙啊。北京人在纽约那部片子就是他们拍的啊，光知道看的时候过瘾，拍的时候也得出力。 看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啊，瞎编乱造。 那就更得帮他们了。 本来他们智商就低，再不选点好看的景儿，不是更看不过去了吗？回头片子全世界都放，丢谁的人呢？还不是丢咱中国人的脸，是不是？你说应不应该帮他们？这是有关咱们民族的尊严，跟你是有关系的，我的李青同志。 外地。 好，当然我们又听了一段来自1998年的啊喜剧爱情片《不见不散》，这也是成为了当年中国内地电影的年度票房冠军呐。 嗯， 那么接下来啊，其实这个大家对于这种欣赏呢，我觉得对于贺岁电影的期待啊，其实有了一个什么呢？有了一个更高的期待，但是呢，同时感觉到，哎，似乎是有点疲劳，是吧？ 嗯嗯， 所以呢，你从这个名字上也能感觉到。好像是就是说他不是刻意如此，但是好像客观上呢给我们一种感觉，是吧？甲方乙方这是一个高峰，是吧？然后不见不散，就来年再约，对吧？接下来就是哎呀怎么又让我拍呀，没完没了。 好像都有点这种意思了，就是你看反正你们是觉得我没完没了是吧， 哎， 那我干脆就没完没了， 我就没完没了啊。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故事层面，没完没了这个故事呢，它其实是更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更像电影化的这样一个故事。 嗯， 因为它的叙事性甚至它的悬疑性， 对 啊， 对对， 甚至紧张刺激的这种戏剧氛围其实是更强的， 更有我们熟悉的电影应该拍成的样子。 对，相比起前面两部电影来说呢，我觉得《不见不散》和《甲方乙方》呢，其实它更有一点小品式的东西啊。没完没了讲了一什么故事？怎么个没完没了啊？其实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在今天也挺有现实意义的啊。 嗯， 一个好人呢，被逼的呀，是吧？甚至要走一些是我们看来有点极端的这个想法，但是还不是坏人呢，他不敢呀， 对， 是不是？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啊。那我们就来听一听没完没了的片段。 大伟说了什么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事儿闹大了，你那个阮大伟他报警了，他说让我有本事就撕票，撕票你知道吧，就是杀了你，你自己选个撕法吧。 你别说气话了，我知道你不会干傻事的，大伟不会报警的，他要是报了警能告诉你吗？这不等于逼你害我呢吗？ 我看他就是憋着害你，反正你也得了肺炎了，换一个没什么不好。 我比你了解大伟，你只要送我回医院就什么事都没了，好吗？啊， 真报警了！ 我真没错，我叫毛奇宝的， 十米 我 天 你妈！喝成这样， 哎呦， 那么这是你化验单，酒精含量都超过200了，你还说你没？ 不是我昨晚上喝的，我骗您是孙子，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这不是你的车， 那我车呢，大哥？ 你车在那边呢。 抬抬手，抬抬手，真。 你去行行行，酒吧到我们那儿。 就万幸吧，我要真是绑匪你就没命。我也是脑子进水了，就阮大伟我真把你撕了也甭想从他身上要回来一分钱。 他借你多少钱？ 98000。 98000，我这条命连98000都不值。 下车吧你。 你去哪儿？ 我去公安局把这事说清楚。 这不就有警员吗？ 在这儿我算是被缉拿归案，自己去公安局算是自首，性质不一样。 我陪你去警局。不去警局了，我跟你走，我不信他不着急。 我帮你要回他欠你的钱。 你别害我了，这我就已经快说不清楚了。我再真绑了你，那我这辈子就算真毁在你们手里了。 你放心，等要回了钱，我去向警局说明你没有绑架我，我是自愿的。 你为什么帮我？ 我不是帮你，我是帮我自己。我想知道在阮大为心里是钱重要还是我重要。 他不是不在乎你，他是太瞧不起我了。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他不能置我的安危于不顾。我 家我是回不去了，除了公安局我没地儿可去。 我有个地方。 好，张总，我们又听了电影没完没了的片段啊，不知道您想起来这个故事没有啊？这三部电影呢，可以说是冯小刚导演贺岁电影的巅峰之作啊， 这样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能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一笔的。这三部因为是连续而来，所以带给大家的印象就更为深刻。但是之后呢，好像基本上啊，就没有太多的人会把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归在这个堆儿里。 没错啊，其实冯小刚导演的经典的作品，就是后来引发大家热烈讨论的作品，包括取得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作品还有很多。你比如说《手机》《天下无贼》《非诚勿扰》啊，这些呢都是我们津津乐道的啊经典作品。那一会儿下半段呢，我们再来说两部，一部显得很荒诞，一部显得很另类啊。上半段最后，我们来听一听电影《没完没了》的主题歌，孙楠、那英一起演唱的《没完没了》。 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大山子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北京地区受弱气压场的控制，但午后有弱冷空气扰动，扩散条件短时有所好转。总体而言，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到4级。今天的气温在6到-5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4，感觉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5，感觉寒冷。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这个周末咱们在聊的是冯小刚导演的作品。刚才想说啊，这个他的演出的作品咱们今天不提了是吧？ 嗯， 因为作为演员，你就当了正儿八经当了一回演员啊。 哎， 不算客串的，就拿了这个最佳男主角的头衔了。 嗯。 导演作品就更不必说，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三部重要的作品，也是贺岁喜剧电影《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和《没完没了》。 嗯，那下半段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回听欣赏两部作品。刚才我卖了个关子啊，就是一部显得很荒诞，一部显得很另类啊。荒诞的这一部是哪一部呢？不是那个，我不是潘金莲啊，那个近的咱不说，咱往远了说啊。我想说的是大腕儿啊。 好， 不知道大伙儿如果提到冯小刚电影，会不会把大腕儿这部作品摆在他片单当中比较重要的位置啊？其实大腕儿当年在这个上映的时候呢，我觉得更多的讨论是关于电影当中的很多的细节、很多的桥段啊。因为他特别的搞笑，就比如说李成儒那一段啊，后来就成为了一个有点像春晚小品那个意思啊，经常被人拿出来当作， 所以就留下了一些视频的段子， 哎，就是当成经典的这个段落，后来在这个互联网上流传啊，也被大家津津乐道， 还有各个行业版是吧？ 对，不过你现在我觉得现在来回看这部电影，我更多的感受到的就是导演通过 整个的这样一个故事哈、啊，其实真的有一点荒诞的感觉、好像你觉得这样的事情似乎不太能在现实当中发生。 我觉得它存在真的有它的理由。那个时候诞生这样一部作品，当然除了冯小刚导演他自己的这历程之外呢，我们也看到那个年代对于中国咱们的这个市场经济啊，对于咱们每一个老百姓所感受到的广告，还有商业啊， 对， 赞助等等等等这些词儿，它的越来越集中，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它在当中是一个很好的展现。当然，它对某些东西的那种反讽呢，也真的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回听一下啊，大腕的精彩片段，这一段很有意思啊。其实就我觉得是他荒诞的啊这样的一种体会的开始。我们来听听这大腕的葬礼应该怎么办。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王 宋仁进行， 是乔治还是路易？ 路易， 对， 路易王，3W 刀抗姆演出公司总经理。这位是露西小姐，泰勒先生的秘书，她将负责监督葬礼的执行情况。 请允许我代表公司全体同仁，对泰勒先生的不幸表示深切的悼念。 Please remove me. Excuse me. Tyler 还没去世啊。 但已经不省人事了，正全力抢救，其结果很可能是医治无效。 不管结果如何吧，我们的心情依然十分沉痛。 那你们照，你们照。 It happened so suddenly, we haven't had enough time to discuss it, and there is no comfortable event. 但是我们公司有个特点啊。 But our company has a credo. 那就是打硬仗。 We will fight the tough battle. 打大仗。 We will fight the big battle. 打没有把握，但是还一定要打赢的恶仗。 We will fight. Mr. Wang,没有把握怎么能打赢呢？ 意思就是说啊，没他们干不了的事 儿。我听得懂中文呢。 I'm sorry. My company has a policy that when meeting with a foreign guest, each side only speak their native language. What? 有这必要吗？ Well, I would respect your policy. 就别吞胡丧屁了啊。 你呀、啊，这学的跟美国人那么务实啊！你， 行，那说实质的啊。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葬礼举行的地点啊，时间太紧，这个活做的稍微糙一点啊。咱们凑合看个大概齐的意思。 怎么出美国国旗啊？ 他这个不是考虑到泰勒先生是美国公民吗？ 这里不是泰庙吗？ 哎， 泰勒在这里拍过戏。 我解释一下啊，我们采取的呢是排除法。首先，第一馆肯定不行，太悲呀、啊。这不符合泰勒先生生前的愿望。泰勒先生是一位大导演啊，应该在他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摄影棚。但是那地方空间又太小，限制了葬礼的规模， 而且也看不出来是在中国。 哎，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我们才决定把葬礼放在这个气势如虹的东方圣地太庙 举行。 泰勒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姥姥，这就是那个 the mother of his mother， 是意大利人，因此葬礼将由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意大利歌剧 Turandot 作为开场。 Turandot？What？那开城不是要2个小时吗？ 当然不能是全剧了，是吧？但是我们可以选其中的经典片段啊，比如说今夜无人入睡，怎么样？ 还是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吧。这段旋律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根据中国民歌创作的，既是泰勒故乡的音乐，听上去又更中国。 难道普契尼知道泰勒会在中国举行他的葬礼吗？ 这是天意。 接下来呢，就是由中国著名的笑星冯巩牛群合说的相声悼词，叫《戏说泰勒》。 好，张张，我们又听了电影大腕的片段啊。很多人说呢，这个电影是冯小刚的很强的这个黑色幽默色彩的一部电影啊。也就是说你在看的时候呢，觉得哎，这个很京味啊，非常可笑啊，对吧？ 而它火力比较集中。 对，效果之后，很多的这种思考就会涌上心头啊。商业社会带给人们生活的冲击和影响，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年代啊，就是这个美国导演对我们的这个影响是吧，在那个时候还不像今天今天 来了好莱坞大腕导演、 哎、对，在今天我们说这个中美合作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而且我们有一种非常深度的交流、对吧，在那个年代我们感觉到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很神秘的事情， 来了一大神，来了一魔派的人， 哎， 就是那个萨斯兰是吧， 嗯， 我对萨斯兰的印象还停留在他那个白求恩里面的还有就后来那个意大利行动，你记得他里边演那个死去那个父亲。 其实这个电影还是就是除了有国际啊影人的加入，当然也有很多在冯小刚导演自己的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面孔，这确实是起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怎么说呢，是四两拨千斤的这种作用。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大腕当中的主题歌啊。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电影当中有两个主题歌，我们不听王菲那一首，我们来听听又用了一遍的、 王菲那个是片尾曲， 对，又用了一遍的不见不散。 哦，这里头也有、 也用了啊啊，还是来自孙楠的这首歌不见不散。 不必烦恼，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的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听完了《不见不散》，这是两部电影的主题歌啊，《不见不散》和《大腕》，咱们是二合一了哈、啊，又回顾了一下。 哎，的确啊，这《大腕》在它出现2001年、嗯、这个时候，如果再一次跟你说《不见不散》的时候，哎呦，你那个满足啊，因为好几年啊、哎、没有那样的作品出现了。 对对，这个也是那时候就是向自己致敬嘛，是吧？是这意思，情怀 好 吧？啊， 那你要说向自己致敬，接下来这部呢，其实应该是一个集体的致敬，是一个集体的回首。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呢，集结号啊真正开启了冯小刚，就是他想要突破自己，或者说他不想给大家一个固有的我只拍冯氏幽默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当时其实很多人呢并不太看好这个作品，令很多人动容的我觉得是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当然对这个故事大家非常的感动啊，在那一个时期，以至后来呢还有很多人去找啊这个集结号电影这个主角张涵予演的谷子地他的原型。还有一部分就是谁也没想到冯小刚导演开场的那半个小时的战争戏啊，其实那个戏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它是一个铺垫，小刚导演拍的那么好啊，据说当时也是用了外国的团队来合作。 对， 这个其实在当年呢不是很常见，可以说小张导演又是走在了前面啊。那场戏我觉得拍的不亚于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好莱坞的这个战争大片，是吧？非常的真实，非常的残酷啊。也是为这个电影，就是谷子地那样一个强烈的念头，执着的这样一个念头，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说到这儿，咱们是不是还得带大家用声音来回顾一下？ 当然啊，我们听哪一段呢？听谷子地的第二段故事啊。九连的战士们都牺牲了之后呢，谷子地其实就这个落到这个邓超啊他们那个军营当中了。然后在抗美援朝的斗争当中，他又跟邓超之间呢有一段兄弟情。这段情谊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下面这段故事。 我他妈踩着雷了，别动，顺着自己脚印退回来，警戒路两边，快！你别过来！ 你狗日的不抬腿，地雷就炸不了了。 你别靠我，带着他们赶紧往前走。 我他妈知道你怕往哪儿打呀？ 我他们。 美军坦克， 别管我，别他妈大胡把子，走，把枪都放下，放下。 李承晚的盟军，二老，放松二老，承晚就看这事儿批了。 可咱们也不会朝鲜话， 咱们不会说。美国人更他妈不会说。 Wangchangjun, how do we get to Wangchangjun? 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思密达。 No, no, no, no. Where is Wangchangjun? 好，刚刚我们又听了一段啊，电影《集结号》的片段啊。这个电影，这个无数次回看，都是能够找到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去理解它。 而且在那样一个年代里面啊，大家看冯小刚的作品的时候，突然看到了《集结号》这样一部，确实，你刚才用另类一个词来形容呢，就是大家初次遇到这样一部作品，是来自冯小刚导演，它是一种直观的感受。另外呢，这个里头运用的这些演员，也确实是跟以前有所区别了。 对， 最要说的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这次是彻底提拔了张涵予哈。 哎， 张涵予因为从我没记错，应该是从大腕开始加入到冯小刚电影里，然后后来你看在《天下无贼》里面，又是一个警察身份，但是其实还不是主角。 对啊，到《集结号》当中他是 完全低男主 了一格啊，确实也很合适啊。 是 这部冯小刚电影当中没有葛优，我们觉得是那么的自然 啊。不过在这之前其实有这样的铺垫了，就是你看他用了王宝强、刘德华啊，用这个当时的啊，在手机里面是有葛优的。 对呀、 然后接下来到了这部的时候，完全是一个不同的第一男主出现了。这个第一男主在这之后才有了那么通畅的星光大道。 没错啊。好，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一听集结号的主题歌，杨坤演唱的兄弟。伴随着歌声我们也结束今天的四点有戏啊，